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时。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艺人郑爽偷逃税被追缴并处罚款，共2.99亿元。今天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成果专题发布会举办。昨天晚上，阿富汗喀布尔机场两起爆炸，导致至少72死，155伤。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一下，日前呢，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明，艺人郑爽于2019年主演电视剧《倩女幽魂》，与制片人约定片酬为1.6亿元，实际取得1.56亿元，未依法如实进行纳税申报，偷税4302.7万元，其他少缴税款1617.78万元。同时查明郑爽另有其他演艺收入3507万元，偷税224.2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1034.29万元。以上合计，郑爽2019年至2020年未依法申报个人收入1.91亿元，偷税4526.96万元，其他少缴税款2652.07万元。郑爽上述行为违反了2018年以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部门三令五申严禁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等的要求，偷逃税主观故意明显，严重扰乱税收征管秩序，违反了相关税收法律法规。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郑爽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99亿元。此外呢，本案举报人之一张恒作为郑爽《倩女幽魂》项目的经纪人，涉嫌策划了1.6亿元约定片酬的拆分合同、设立掩护公司等事宜，并直接操作合同具体执行、催款、收款等活动，帮助郑爽偷逃税款。上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已对依法对张恒进行了立案检查，并将依法另行处理。此外，相关企业存在着涉嫌为郑爽拆分合同、隐瞒片酬提供方便、帮助郑爽偷逃税款等涉税违法行为，税务部门也已经依法另行立案处理。今天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成果专题发布会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举办。通州不但向社会各界交出了一张“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奋斗答卷，更描绘了一张面向未来的宏伟蓝图。具体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来介绍一下通州区两区建设一周年工作的整体情况以及成效。 好的。今天的发布会上呢，通州两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区委副书记刘东伟详细回顾了通州在这一年里走过的路程。那么据他介绍呢，一年来通过强化副中心意识、加强创新力度、注重城市副中心品牌打造，那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产业呢，现在正在蓬勃发展。在2021年初公布的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呢，城市副中心将实现8000亿元的投资落地，那么平均每年上千亿的这个投资，那么无疑也将为各类企业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商业机会。与此相印证的是，在今年的1月到7月，通州区新增设企业13213户，位列全市第二。那么全区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约2.77亿美元，外商的这个投资稳中向好。在消费市场方面呢，在今年的1月到6月，全区也实现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275.2亿元，那么同比也是增长了15.4%。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通州正在通过布局金融服务业态，快速改变外界的刻板印象。那么现在一大批的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企业也正在向这里汇集。例如，在今年6月，北京银保监局批准，上田八木货币经纪有限公司在城市副中心开业。那么这也是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货币经纪公司。那么据这个公司的负责人黄宏刚刚在会上表示，正是副中心在两区建设中创出的这种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他们落户北京，那么对于未来的发展也是充满着信心。那么据区金融办的副主任孙国卓在会上介绍，那么通州区呢，与市金融监管局在今年5月